有同学啊，你们刚刚下课的时候手把手，有没有发现一些苦命人呐、啊？这个我们的这个苦命排行榜啊，第一名应该是什么呀？我觉得失智应该蛮苦命的啊、哦，是不是？那其实失智的人，老实说，你不要把脉哦，说不定也会知道，因为失智人十之六七哦，有一个很奇怪的小特征。就是他会忍不住啊，在跟你相处的时候，要告诉你他其实过得很好，就代偿性的自我安慰。他会跟你讲说：“哎呀，其实我老板很器重我，我朋友超多的啊，然后我钱薪水也很多，对不对？”这样，就是那这样的人，有时候就是啊，有一点其实对自己的存在是有颇有不安的。但这个，那接下来啊，接下来我想要把下面几页讲义啊。快速的，其实快也快不了啊。但是呢，同学，我看我们这个做教室好狭窄哦，所以大家讲义也不能这样一字排开。就本来说讲义第二页到第7页就来个一字排开，这样子上课比较好上一点哦。那可能现在的话就要大家拼命抽牌了，是不是有点可怜啊？而且呢，课本呢要打开到卷三的第几条？我看。卷三的第12条啊，因为我希望这一堂课能够把《伤寒论》的提纲讲完，所以我想说尽可能看看这里，看看那里，然后就什么什么都一起把它带过去啊。那我们这个课本的卷三的这个12条到第17条呢，是从我上次有讲过，从《黄帝内经·热论》里面抄出来的。那《黄帝内经》讲到疾病的时候，就比较会强调在一条经脉上的现象。那张仲景就比较做更多的推扩啊，所以我们这样子对照着来看的话，可能同学可以看到这个《内经》的观点跟张仲景的观点，他们大概有怎么样的不一样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医哲学，应该说中医的学派的一个基础的认识。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卷三的12条啊，他说。如果呢，一个人受了凉，他呢传到经络上的时候，人就会开始发烧，啊，所以伤寒就是《黄帝内经》说的热病。那他说，如果呢，只是传一条经，他发烧发得很高呢，不一定会死。可是如果他同时表里经，他说凉感啊，就是因为太阳经的底面是少阴经，那这个。少阳经的底面是厥阴经，那这个阳明经的底面是太阴经。那如果这个人的感冒太凶狠哦，一次踩穿了楼板，2层楼一起感冒的话，那他就比较容易有危险啊。那首先呢，他说，如果你感冒刚刚这个病毒进来，但是我一定要强调，我们中国人的身体观哈，是一个非常抽象的身体观，甚至可以说是。不是像西医这么精密的解剖学，而是一种比较像是印象派的画风的东西。所以，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人的身体啊，最长的一条经络，这个足太阳膀胱经，它在这个地方算是2条吧，然后到背后就分支成4条，然后一直下到脚腿，然后一直走到人的脚的小指头。那这一条膀胱经呢？在我们的中医的六气里面，对不起，这种我是下礼拜要发讲义里面有了啊。在六气里面是太阳寒水之气，那这个寒水之气哦，我这边有挂一幅图啊，我们中国人的非常写意的解剖图，你看看这个人的肚子还长一堆柳树，哎，就是好像非常不同于西医的解剖啊。那中医认为说，人的这个肾脏、这个内分泌的肾脏、这个命门这个地方啊。就像有一个火炉，然后呢，他把这个太阳膀胱经的水啊，这个水气、寒水之气呢，烧热了以后呢，就沿着人的背上4条膀胱经绕过头，然后再浇灌下来，滋润你的全身。当然，绕过头滋润全身的这个画面，如果用今天的西医来讲的话，就是人体的肾脏是会产生类固醇的，类固醇是消炎的，对不对？可以让你的五脏都不要上火的。啊，所以但是中医的观点就是用这样一个很写意的观点，一个能量的身体，一个气的身体，一个流动的身体来看。 那也就是说，你想到太阳膀胱经之气，你就要想好像有一个蒸汽火车头，我们人体的力气是它烧热的这个水蒸气来撑住你的全身的力气。所以如果你得了太阳病的话，你的这个机能有点弱的话，你人就会怎么样，软绵绵，觉得没力气了啊。那如果要讲再讲到膀胱经上的那个很多穴道的话啊，就比如说膀胱经上有一个穴叫做大渚穴啊，这个以前先不用学，以后可能会教到。那我们中医说骨会大渚，就是如果你膀胱经气有到这个大渚穴的话，你的骨质就会很好。那如果你的膀胱经气不到的话呢，你的骨质就会容易疏松，就容易长不高之类的问题。所以呢，甚至我们中医啊，像我们西医这个要治疗骨质疏松，可能是吃什么鲨鱼软骨做的什么东西，对不对？什么维骨力之类的东西。可是中医开药呢，可能就是开一点太阳膀胱经的感冒药，然后这人骨质就开始紧密了。那这很有趣，就是一个从能量的角度来看待一个人的身体。那这个膀胱经因为呢，从这个后脑勺这边有两条这样子经过啊，所以热论里头就会讲说，因为它的这个膀胱经呢有连到这边的这个风府穴，两个风府穴，所以呢有邪气钻进你的身体的时候，其实好奇怪啊，我们都说感冒是病毒进入细胞复制，对不对？可是中医就用把感冒呢看成是一个好像是有外在的一个寒冷的气或者什么能量这样侵入你的身体。那你说这两种观点哪一种是对哪一种是错呢？其实可能是都对的啊，因为我们用中医的这一套非常巫术非常玄学理论来操作这些药物，其实完全可以有效果。所以我们今天就开始先把西医的解剖学先放在一边，然后我们来想象人是一个能量的身体，一个流动的身体。所以当你的膀胱经有受邪的时候，人呢就会觉得后脑勺这边开始僵僵的。但是有没有人不僵？当然有啊，因为这个感冒是有很多变化的。所以那如果只是黄帝内经的讲法的话，他就说这个人他会看出后脑勺僵僵，然后背僵僵的，然后腰僵僵的，然后一直酸下来，或者屁股酸痛都会有啊。那这是比较狭义的太阳病。那张仲景的比较广义的太阳病呢，比如说张仲景的这个伤寒论里面提到的主症，就是说这个人如果太阳膀胱经受寒的话，他不管有没有发烧，他都会有一个现象，就是他觉得特别怕风吹或者特别怕冷。那因为太阳膀胱经之气啊，就我们中医的认为是太阳经的能量是最多的，所以我们会把它放在最外一层来保护我们。然后其次阳明经的能量少一点，就是它是叫三阳是太阳，二阳是阳明，一阳是少阳，就是能量越多的，它的磁场啊就越在我们的身体的外层保护我们，然后能量少一点就越靠里面。那当最后厥阴经是只有一阴，那是最少的啊，就是这样子一个由外而内的六层能量构成的一个人体的保护网。那当最外面一层的保护网受到侵袭的时候，那我们一定会有的反应就是我会觉得好怕风吹或者是好怕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看到一下这个讲义的卡片的第三页啊，他第一个我写桂枝汤，第二个写麻黄汤啊，就是当一个人呢他受到的邪气，我们中医讲啊是这个受凉啊，这个凉这个东西真的要细分，还可以分成风跟寒。那如果他是受的是风吹到的邪气的话，那他的汗孔是会打得开的，所以桂枝汤症张仲景一定会写是有汗，就是这个人的汗孔是开开的，你如果让他烤个火呢，他就会觉得哎有汗流得出来。可是第二个的那个麻黄汤症啊，他呢的一旦那个寒气进，他是中医认为是受寒，那寒气一进来的时候，人的汗孔就会赶快关起来，希望他不要继续进来，所以就所有的汗孔关起来。那所有的汗孔关起来会变成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这个人会变成一个闷烧锅的状态。所以呢基本上在经方啊，在仲景方的角度来看待那个什么非典型肺炎那种病，就是他好像一个人感冒之后他的肺就闷烧到烧坏了，那这样的状态通常都是从麻黄系的药，比如说大青龙汤或者麻黄汤这样开始开，因为一定要开汗孔让他的那个热气能够散得出去，不然人就会闷烧烧坏掉啊。但是呢麻黄汤症的好玩是这样子，无论这个人他是烧到多高，比如说39.5度， 这个人主观的感觉是好冷好冷。你甚至可以这样子想哦，就是人的身体这个汗孔关起来，然后血管缩起来的时候，人他本身的身体感就是会感觉到冷，而这个无关乎他的体温多高啊，所以他会特那桂枝汤的话，他因为他那个桂枝汤，他那个风邪啊是不严重的风邪，人的身体的代偿是这样子，遇到很凶狠的寒邪，会赶快把所有的门窗都关紧，把身体闷起来。可是如果遇到不严重的风邪的话，他会把所有窗户打开，希望它散掉。所以这个时候桂枝汤，所以因为那会桂枝汤症的人呢、啊，他的汗孔全部都是打开的，所以 一吹到风就会觉得那个风好像从每一个毛孔灌进来，所以特别怕风。所以麻黄汤症的病人会觉得好冷好冷好冷，然后桂枝汤的病人会觉得吹到风就觉得好讨厌好讨厌，就这样的一个不同点。那如果你把他的脉呢，太阳病的脉多半都是浮起来的，因为是最外层的能量在抵抗病邪，所以你的脉就是得太阳病的人，你根本不用管什么寸关尺，你就随便拿边打，把都比你平常要浮。我要说比你自己平常要浮，这样知道吗？因为有些人脉本来就很沉的，所以他的浮还比别人的沉也说不定啊，所以要跟自己比。所以那这样的状况呢，那当然无论是那桂枝汤症呢，一个人他因为被风邪干扰了他的膀胱经的这个水气的运行，所以他一定会觉得有一点手脚软软的没力气。那同学有没有感冒过觉得这样的感觉，就吹风觉得不舒服，然后后脑勺有点僵僵的，然后手脚软软的没力气，有吧？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会然后呢还有就是当一个人的汗孔是开的，血管是开的时候，他的脉虽然浮哦，却是浮的软软的脉，不硬。可是像麻黄汤症呢，这个人的汗孔咔嚓咔嚓全部都关起来，血管都缩紧的时候，他的脉拔起来是浮的，但是浮的硬邦邦的。所以桂枝汤的脉叫做脉浮缓，麻黄汤的脉叫做脉浮紧，这样可以吗？啊，其实记不得没关系啊，以后一个汤一个汤教一定会记得的，基本只是听过去就好了。那然后呢，这个我当然是不可以细讲了啊，不要在这个地方太研究太深入，吓死我呀。那这个所以呢，然后呢，太阳经受邪常常会有伴随后颈僵的感觉，有没有人感冒之后觉得 后脑勺僵僵的，有没有？有吧，啊，有人有过。所以你看哦，伤寒论一百多个方子，对不对？每一个方都是针对不同的身体感。所以同学，你有没有觉得学伤寒论有一个让人感到很欣慰的一个快乐啊？就是好像我终于学会跟我的身体对话了，就是一直以来你都不知道你的身体在告诉你什么东西。那身体以一个非常抽象的象征式的方法再试图告诉你一些东西，那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啊。因为我说当初要开这个中医课的时候，我自己一直不爽不爽的啊，因为我觉得说中医有什么好玩的。可是那个我的在大陆工作的我的小黄助教就跟我讲了一段话，他就说其实啊，你中医学到后来人越来越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其实透过这样的感觉其实是可以推扩到心灵的，所以说不定有一天我们中医课走到最后的时候，大家可以了解到我们的内心发生什么事了啊。那这是一个，那中医可以是一个还不错的开始。那么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第三页的卡片啊，麻黄汤呢就是很怕冷，然后因为寒气钻进来，桂枝汤的话啊，那个风气不凶狠，所以你只是觉得身体软软的。可是麻黄汤的话，那个钻进来的寒气哦，你的身体它血管缩紧到哪里，那个地方就会觉得冷痛冷痛的，所以骨节会酸痛。同学有没有感冒的时候觉得骨节酸痛过？有吧？啊、哦，那当然，然后呢，后面还有一些什么，我后面写的什么感冒流鼻血啊什么的，因为寒气太进来，你太冷了，一下子把你的血管掐到一下，有没有人会爆血管啊？会哦，我跟你讲，爆鼻血的有，爆在脑里面的也有。哦，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西医判定的什么蜘蛛膜下腔出血其实是麻黄汤症，那这个时候你要用大开汗孔的麻黄把它打开你的全身的血管跟汗孔，然后那个血那个脑溢血的地方才会停止出血，然后被组织吸收掉。哦，所以中医治中风很重要的一路方剂就是麻黄汤跟续命汤，这些东西都是麻黄剂，就是要把你的这些血管汗孔都打开才能够让脑部减压淤血可以吸收啊。那这个其实如果你这些方用的好的话，你就算脑淤血其实很多时候是不需要到西医去开脑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然后呢， 那我这边桂枝汤呢又写一下它的加味方啊，就比如说这个人如果他是桂枝汤症哦，可是他后脑勺特别僵，那我们就会拥有一葛根啊，把这个气啊再多通一点到后脑勺，把这个太阳经的气给它接起来，那所以就桂枝可以加葛根。然后呢，如果是这个人呢他是感冒就很容易咳嗽的话，那我们也可以用点开肺平喘的厚朴杏仁之类的药，让它变成桂枝加厚朴杏仁汤，那这样子这个人就比较不会咳。因为你知道有一些人他就是每次感冒都很喜欢咳嗽，对不对？那你遇到这种人的话，桂枝汤就先给他加好咳嗽药，免得他开始咳，这样可以省了之后咳嗽又一咳。因为像我家里面，我外婆我妈妈都是一感冒就一直咳的人，如果你不先加好这个厚朴杏仁，他感冒好了之后还可以咳五个礼拜，对不对？那很讨厌。那然后呢，太阳病还有桂枝汤，麻黄汤，还有一个桂枝加附子汤啊。附子是补阳气的，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人他因为身体太虚了，他得太阳病啊，他虽然是重寒气，他的身体很想把所有的汗孔跟血管都关起来，可是他没有力气关，所以他感觉到那个好冷好冷的感觉还是跟麻黄汤一样，可是他的汗孔关不起来，然后就变成他一直狂出汗。所以一个人如果没事就很容易狂出汗的体质，就要用附子这种补阳气的药，让他能量够，汗孔才关得起来哦。所以在日常生活这个方也拿来治多汗症，这样知道吧？就他的身体感是麻黄汤的身体感，可他却一直在出大汗，就是桂枝加附子汤。但桂枝加附子汤已经是有一点像是所谓的凉感伤寒了，因为这样子虚的人太阳感冒很容易就会一踩踏楼板就掉到少阴病去啊，所以这是中间方啊。然后呢，第四个大青龙汤呢是这样子，大青龙汤啊，简单来说是寒包火，就是说我们等一下阳明病会看到一个方叫白虎汤，就是这个人啊里面在发真正的热性的高烧，那个人会怕热。可是呢有的人他是这样子，寒气进来外面的门窗都关起来了，他已经流不出汗了，可是里面呢却开始呈现出阳明病的白虎汤的高烧，结果他就变成人变成闷烧锅了。那这个闷烧锅的人他就会比麻黄汤症的人多一点身体感，就特别觉得好烦好烦，特别觉得嘴巴鼻孔眼睛都在发干，那有这样的感觉，你就知道这个人开始变闷烧锅了。所以他同时用麻黄系统的药去开他的汗孔之外呢，还要用石膏系统的药去清他的里热，哦，所以这是一个大青龙汤症的主症况。那当然，SARS 最常遇到的就是大青龙汤症，哦，就是闷烧锅的状态，因为烧到后来那个肺就闷烧坏掉了嘛，对不对？所以中医所谓的非典型，我们西医所谓的非典型肺炎这种东西啊，什么叫做非典型肺炎？因为典型肺炎就是有细菌啊，有原虫在那边感染的肺炎。那没有细菌原虫感染，只是因为感冒造成闷烧锅状态把肺烧坏的，就叫做非典型肺炎，对不对？那所以有一件事情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 SARS 流行的时候有那么多中医要发明很多新的方剂呢？因为没有必要，就非典型肺炎老老实实就写在《伤寒论》里面。啊，一点都不奇怪，两千年来我们都会用这个方子的，啊，那然后这个第五个方小青龙汤，小青龙汤是这样子，这个人啊，他的肺一直都是一个很湿冷的肺，就是你知道每一个人的体质啊，湿啊、热啊、寒啊、干啊都不一样，对不对？如果这个人他本来就是一个肺很湿冷的人，他那个寒气进来以后啊，就会去找哪里有湿冷的东西，他就往哪里去，所以那个病邪啊，就全部都聚到肺里面，很高兴。在那边开什么大同水上乐园之类的地方，所以这个人就会狂咳嗽，就咳得稀里呼噜的。那这种情况的话，那你用小青龙汤把他那个肺里面的那个病邪啊，跟那个水气啊一起从尿尿把它排掉啊，这是小青龙汤的药法。那小青龙汤是湿冷的肺，那有没有人的肺是很干热的呢？当然是有啊，对不对？所以一个人如果肺本来就很干热，他一感冒的肺就更干更热，然后开始，啊，胸口燥燥的开始发喘了，那那个是麻性干实汤症，那要用比较凉润的药去把那个肺里面的邪气逼出来，顺便凉一凉肺，润一润肺。所以我说小青龙汤，小青龙汤的咳嗽是咳得哗哗哗这样咳，那麻性干实汤的咳嗽是咳像是吉娃娃狗在叫的咳啊。然后呢，再来一个葛根黄芩黄连汤啊，这汤也很好玩。这个汤哦，我觉得葛根黄芩黄连汤是一个我一直觉得是中医理论上面一个一大胜利。怎么讲呢？ 就是我们中医都说人的这个太阳精气是这样子，命门之火啊，蒸动这个水气，然后上来，然后绕过来，对不对？这样一个画面到底有没有真实性呢？葛根祈莲汤证可以证明这件事情。就葛根祈莲汤证，它是这样的，一个人哈，因为我们中医的观点是认为这个人的热的这个水气上来的时候，是经过这个后脑勺的开口风池风府穴啊，是外面的冷气把这个水降温了，才能够像下雨一样下来浇灌你的全身。那可是呢，如果你感冒的时候刚好就是后脑勺吹风啊，这很容易发生。就比如说我有个学生，他在河堤散步的时候啊，这个后颈刚好吹到风，然后就拉肚子，那就葛根祈莲汤证，就是他的这个热水气啊还没有过风池风府穴，就因为风池风府穴有这个风邪灌进来把它打断了。那这个没有凉、没有经过冷却就打断了掉下来的热水呢，就会造成这个人呐、急性的拉肚子，而拉出来的东西啊、是烫烫的、热热的，有点烫屁股、臭臭的。那这样的一个症状，可能你送到西医院，他会说急性肠胃炎，对不对？可是中医就会说这是你的太阳经之气被打断了。掉下来造成的。那你如果吃这个有一点清热，然后又把这个水气用葛根拉回去的这个葛根黄芩黄连汤的话，哎，吃的人就会觉得，哎，好像后脑勺原来卡住的地方开始有个东西钻过去通了，然后一通之后他拉肚子就停了，你完全不需要去处理那个什么肠胃不肠胃炎的问题。所以这是中医一个很奇迹的事情，在临床上真的可以看到啊，就这样一个很印象派的身体观哦，居然是可以是真的。然后呢？我现在应该放弃希望了。今天这堂课如果讲不完六经提纲就算了，对不对？啊，就是讲到哪算到哪，好不好啊？就太拼也不是办法。然后呢，第八个汤呢叫做黄芩汤。那黄芩汤是一个什么样的汤呢？它是一个热性的感冒的病邪钻到你的肚子里面。然后你是热性的拉肚子，就拉出来的东西还是烫屁股的，还是臭的，但是你的肚子啊，同时又很严重的绞痛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用这个用那个黄芩去清热，然后里面还有一味很重要的是芍药，芍药可以把那个绞紧的肠子松开来，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让那个人肚子不要绞痛，然后那个拉肚子停下来。那其实黄芩汤是不是一个标准的太阳病？其实不一定，因为它已经内陷了，就是那个邪气已经掉进来了。那第九个这个葛根汤葛根汤呢，在《伤寒论》的一个意义是，它刚好挂在太阳病跟阳明病之间。我们说六气太阳之气是寒水之气，那你感冒的时候不是怕风就是怕冷。那阳明经的精气呢，是燥经之气，就是一个很干燥的、干干的气。所以呢，一旦病邪跟阳明经起反应的时候，这个人他的发烧会让那个人主观的觉得有这种燥热感。所以一旦你进入了阳明病的时候，你那个发烧你不会想裹棉被，你会脱衣服了，这样知道吧？那所以呢，当这个病邪已经进入有一就太阳病呢，已经有点沾到阳明病的时候，它的脉象我们的中医的那个口诀是叫"葛根伏常表阳明"，就是你这个外面进来的病叫做在外表的病嘛，所以太阳病是叫表症。那这个一旦它沾到阳明经，因为太阳经的脉是浮的，可是阳明经的脉是弘长而有力的，所以这个时候进入葛根汤的状态的时候，常常这个人的脉象就是你会把到它是浮脉。可是也开始有一条宽宽大大有力的一个条状开始出来了，所以你就知道他的病邪是有太阳经的调子，有阳明经的调子。那我们说桂枝汤会怕风，麻黄汤会怕冷，那葛根汤有没有怕风怕冷呢？刚好就不太有，为什么呢？因为它呀本身阳明病会有一种燥热感，然后就跟那个怕风怕冷的感觉中和掉了，所以那个人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点怕风怕冷，可是又觉得好像身体干干的，所以葛根汤在我们日常生活，我们常常一般所谓的热感冒是会用得到葛根汤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特别干燥的人得到太阳病的时候，他就顺理成章的就，因为干燥的人代表他身上水气不够，对不对？所以邪气就很容易一次就挂到两条筋，然后就变成葛根汤症这是最常用的状况。那至于说他的那个 后面的葛根家半夏汤、葛根家桔梗石膏汤啊，那个是因为阳明经啊，它的走法是经过人的脸颊这个地方，所以呢，你如果刚好病的地方是什么，比如说什么三叉神经痛或者鼻窦的病，那通常都用葛根汤去当引经药，带一些其他的药去治疗。那这个那葛根加半夏汤是如果吐的人，那半夏是止吐的。那至于说葛根汤症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有的时候人得到葛根汤症的时候，他会拉肚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的身体的能量啊，是消化轴、跟免疫轴、跟生殖轴三个系统共用一份能量的。那如果你的免疫轴同时太阳经有病，阳明经也有劲，它忙不过来了，这时候它就把能量都调度过去在两条经打，那这个时候你的消化轴就会停摆了，所以就会变成可能会拉稀这样子啊。所以张仲景的那个观点是认为，如果一个人的三阳经里面同时两条经受邪的话，通常肚子都会不是吐就是拉啊，不太消化系统不太能动了啊，这样的一个观点。那所以呢，所以这个地方好，那我们再看到下一张卡片啊，第四页的卡片。那我们第四页还是拿着第二页看一下啊，因为五苓散、桃核陈气这个东西啊，已经是太阳腑病了。就是说，如果我们说邪气刚进来的时候啊，在中医的观点，就是说它是炎滞人的这个足太阳膀胱经在传导。好，那可是呢，传着传着，足太阳膀胱经，你听名字也知道是膀胱经嘛，对不对？所以呢，它有可能那个邪气后来呢，就慢慢凝聚到你的膀胱去了。那当然，中医的膀胱是比较广义的膀胱，就是整个泌尿系统的肾脏，就是内分泌系统的肾脏叫肾，泌尿系统的肾脏叫膀胱，这样子。那它呢，当它纠结到你的泌尿系统的时候，你就可能会有好像尿不顺的感觉了啊。所以五苓散症它主要的特征是口干小便不利，或者是一喝水就想吐，那代表它已经进入了你的这个身体里面有形的这个水吸收跟水代谢的系统了。所以这个时候就不找经络来打了，而是直接从你的这个水吸收到水代谢的整个系统去用药。所以这是所谓的由经传入腑，就从膀胱经传到膀胱腑会有的现象。那还有另外入由经入腑的药啊，就什么桃核陈气汤跟涤荡汤，就是没有想到啊，这个膀胱经太阳经啊，其实人有两种太阳经，一个是足太阳膀胱经，一个是手太阳小肠经。所以如果这个经这个邪气有一部分好像跑到这个足太阳膀胱经的膀胱腑，然后又有一部分的邪气跑到手太阳小肠经的小肠腑啊，那你这时候就好像前面这个阴部的地方啊，跟肚子这个小肠的地方都会有一点开始要烧了。那当它这两个地方一起烧起来的时候，人会有什么问题呢？是血会烧到瘀住。所以呢，这个人他的邪气如果入了小肠腑跟膀胱腑，把血烧到淤血了，那这个时候这个人他的那个我们英文中看太阳病的医学点是左腹部的侧下方，你这样摁一摁就会觉得痛痛的。那请问啊，那如果这个膀胱区块有淤血的时候，人会发生什么现象啊？人会发生桃核陈气汤叫做如狂，涤荡汤叫做发狂，就是这个人啊会变得脾气特别暴烈，一点小事情就骂你祖宗八代。那如果有些班上同学你是每次月经来就会如狂或者发狂的，代表你从前可能某一次感冒已经有遇到了，所以你就会特别的在那段时间情绪超不稳定。就是说我们虽然西医现在是不断在发展当中啊，我们西医可能会认为有一些神志方面的疾病是在一个这个脑里面的，对不对？可是这个脑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它的神经系统是蔓延在身体里面的。那也就是说，当这个腹部这个区域的我们西医说的太阳神经丛啊有淤血的时候，它的那个脑的情绪就会有那种发狂或者如狂，一点小事就暴怒的那种问题会发生，这样知道吧？所以这时候就要又开这个桃仁陈气汤，是用什么桃仁大黄之类的药来打掉那个淤血。但是淤血如果太硬的话，素菜是打不掉，要用荤的。那荤菜什么？就是水蛭啊， 或者是吸血的那个苍蝇，就是盲虫，去把那个血块把它打碎。这样子的话，这人才能够免于如狂跟发狂的问题啊。所以这是蛮有趣的一个中医观点。那实际上临床是不是这样操作？真的是这样。我跟你讲，那个涤荡汤、炒耳陈清汤，有的时候人莫名其妙发疯了，就是疯人院说的那个疯哦，你给他吃这个药就好了，真的会有啊。所以这是临床上有的事情，也不是就是也不是无缘无故乱讲的。那第二条经，哎，怎么助教你们在做什么绝望发言？就是今天还六斤提纲了，两斤就了不得了，真是太悲哀了。那第二条经阳明病啊，对啊，太阳病后面那个半夏泻心跟栀子豆豉是这样子，他们在张仲景归到太阳篇，可是实际上呢，这个你要把它当杂病都可以。当然栀子豆豉汤常常是伴随着感冒发生的，但这个有一点中医哲学性的意义啊，就是这个泻心汤啊，它的症状呢，我们中医叫做脾症。那脾症的这个脾字啊，其实就是从易经的这个脾卦来的。那请问易经的脾卦是一个长得什么样的卦象？哈，天地脾，对不对？地在上，天在下是太卦，然后天在上，地在下，就是阳都在上面，阴都在下面，这就脾到了。所以这个脾症呢，它的中医的一个观点就认为说，一个人如果因为感冒啊，身体混乱掉了之后啊，他的中焦有点不能流通，乃至于他的热气都挡在上面，冷气都被卡在下面，那这个时候他的解剖学说的这个胃这个地方啊，就会有一种闷胀闷胀的感觉，就好像塞车了。所以这样的脾症就是你的这个胃的地方哈，你用手指头去摁，摁一下会觉得哎呦，那个闷胀感觉按一下就更不舒服，那你就知道是中焦塞车了，那你就要用一些药物把下面的那个冷的东西提上去，把上面热的东西降下来，才斡旋中焦啊，那这样子的话才能消除这个脾症。那当然这个半夏泻心、生姜泻心跟甘草泻心，我觉得每一个泻心汤单独都可以当一个专题，可以治很多其他的病啊，所以这边就先放着。那至于这个栀子豆豉汤呢，是这样子，它也是火在上面，水在下面。那因为栀子是降心火的药啊，豆豉呢是提肾水的药，所以栀子豆豉汤它是一个心肾不交的卡到的药。那因为那个泻心汤系呢是中焦不运而卡到的，那心肾不交而卡到的状况是怎么样呢？它也会觉得闷，可它闷在哪里呢？这个泻心汤这个解剖学的胃的地方，我们中医张仲景叫做心下啊。那栀子豆豉汤的结构呢，它那个闷到的地方刚好在心中，也就是我们解剖学说的食道的地方，就你就觉得食道的地方好像塞到一个什么东西这样的感觉。那这个心中的食道其实这真的可以说是一个能量的身体了啊，因为有形的身体不一定有什么事情。那这样的人他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就是心烦失眠，因为他心肾不交了嘛，对不对？所以他没办法睡觉，心很烦不能睡觉，所以用栀子豆豉汤来交心肾，然后他那个胸口那个塞塞的感觉消掉了，他就可以睡觉了啊。然后呢，阳明病呢，我就觉得不用太用力讲，因为阳明病哈，它的在台湾哦，我觉得实际上临床用得到后面三个承气汤的机会没有到非常多，因为是不是我们现代的人呢、啊、体质有点虚了，所以就是要烧成像汉朝那样子啊，烧到大便都干干的塞在肠子里面，好像有难度。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就是简单来讲，就如果我们用现代人的体质去跟汉朝人的体质做一个对比的话，会觉得汉朝的人比较阴虚，比较容易燥热。那可是我们今天的人阳虚的比较多，就是能量不足的多，然后营养不足的少啊。所以因为能量是阳嘛，营养是阴嘛啊，所以就我们今天的人通常阳明病哦，用到个白虎汤就可以了哦，好像也用不到这个后面的三个承气汤，但是教学还是要教一下啦，就大概讲一讲。那阳明病呢，我们来看那个《黄帝内经热论》讲阳明病是什么样子啊？他说：“尺寸巨长者， 因为阳明病的脉哈、哦、是一条长长的、宽宽的，拔起来很有力的，所以整个上中下寸关尺三部脉都会勒成一大条，这个是阳明病的脉象。然后呢，他就说，然后呢，我们阳明病标准的汤证是白虎汤证，就是说一个人足阳明胃经啊。他掌管的东西呢，有一点类似我们今天说的那个人的肌肉里面啊，有很多的什么可以产生热量的那个什么化学结构，什么高中生物学叫什么三磷酸腺苷还是什么东西的东西，所以就人的肌肉是很能够产热的，所以一旦病邪进入了阳明区之后，人的肌肉就会高度产热来跟这个病毒抵抗，所以这个人得了阳明病，通常都会高烧、燥热、多汗。就是有这样的感觉，那我说主观的感觉是觉得自己好热好热、啊、像同样是发烧，你看《伤寒论》就有这样不同的看法，就是比如说你如果发烧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冷好冷，就知道你是太阳病，对不对？如果你发烧的时候这个人觉得好热好热，那你就知道是阳明病。那如果这个发烧的人呢是烧一烧又不烧，那是少阳病，因为少阳病的人身体会什么犹豫不决啊，因为人的《黄帝内经》里面讲说，人的身体的决定权是胆经在管的，就是开机还是关机，那个开关在胆经。所以少阳胆经受邪的时候，人会烧一烧又不烧，烧一烧又不烧，超级犹豫不决。那如果呢，你发了烧，人家量你体温说，哎呀，你38.5度了耶，那你说有吗？有吗？那自己烧的自己都不晓得，这么笨。这是少阴病，真武汤症啊！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学中医最怕得少阴病，因为你那时候你很笨，开药都会开错啊。那这个《黄帝内经热论》的说法啊，说这个阳明经呢是其脉颊鼻络于目，就他阳明经走人的脸颊这里嘛。所以《黄帝内经》里面也有另外一句话说什么？女人过了中年啊，阳明精气不够，就开始变黄脸婆了，哦，这样子。那当然，阳明精的用药的手法啊，像白，就是这个人的脸颊看起来会黑黑脏脏的，然后常常痛的地方是这个眉心这个地方在痛。然后还有就是，如果我们要泛说各种杂病的话，因为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太阳跟阳明交界那个葛根汤，那个葛根也能够走阳明。那白虎汤当然也可以走阳明，所以像这些汤剂其实在临床上常常拿来治疗阳明经经过的地方的病，比如说你鼻窦炎、哦、那就是阳明区块的事情。像我们中医、哦、看人，不要说中医，就是张仲景派的中医看人、哦、就是多多少少会去考虑到所谓分经治病的观点。就好比说你今天你的脚发痛风了，脚趾头好痛，那我们经方派就问你痛哪一只脚趾头，因为你的脚的大拇指一边是肝经一边是脾经，那你的小拇指是膀胱经，那还有其他指，对不对？那痛不一样的地方你用的药就不一样，这样明白吗？就你痛风是痛小拇指，那我们可能用个太阳病的桂枝汤来加几味药，用药清太阳经。那如果你痛的是肝经的话，那你可能要加点什么其他补肝的药或什么东西，这样知道吧？分经治病。那又或者说如果有一个妇女啊，她得的是乳癌啊，那你就要问你的乳癌是乳头发起来的还是乳房发起来的，因为乳头啊比较是那个足厥阴肝经经过的地方，那乳房里面呢比较是足阳明胃经经过的地方，那当然会变成癌症都跟那个累积大量的情绪能量比较有关系啦。那如果他是乳头开始长的癌啊，那你就要问他说，你刚刚开药你就要从肝经开了啊，要那个超级疏肝药，比如说绿色的橘子皮啦、啊、什么鳖甲啦、羚羊角啊就要放。但是你同时就要问他说，你会不会有一个人生经验是你常年累月的都在不敢把脾气发出来，然后生闷气生闷气，闷到后来变成你在恨一个什么人，一直在恨了，就是变成生闷气恨到变成生到变成记恨的状态了，那这个情绪要解决掉才行。那如果是这个足阳明胃经的，就是乳房里面的肿块，其实哦，现在的人如果是那个什么生菜水果吃太多，脾胃湿痰太多，其实乳房就很容易有肿块。但是这个东西不是癌，它是良性的， 因为它是胃里面太湿了，有很多痰，所以在这个地方堆了一个痰块而已。哦，所以这种的话通常就是良性的。那如果你是真正乳房是恶性的癌症的话，那足阳明胃经代表性的伤害的情绪是什么呢？那就是焦虑。那是什么样的乳房癌的人，你就要问他，你是不是先生做生意失败啊，每天都要去赶银行掉头寸啊，忙得焦头烂额，这样连续焦头烂额了十几年，就是这个情绪要把它化解掉，这个癌症才会好医啊，就是这样子，就是分经来看待这个事情。那所以，所以我就觉得《伤寒论》的观点跟《黄帝内经》的观点这样加在一起之后，其实就让中医的治病有一个很有条理的一个逻辑，对不对？那当这些东西都学了以后，我们用药就会觉得，哎，心里头很舒坦、很踏实，就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啊，这样的感觉。那阳明病呢，这个白虎汤症啊，脉红滑、高烧、怕热、出汗、眉心痛、面如垢，因为阳明经有热的时候，脸呢就会焦焦的，看起来，然后。黄昏的时候嘴巴会发苦，因为少阳病是早上嘴巴发苦。随便讲讲啊，这个以后慢慢教就好了。那如果这个人呢又高烧又会发干，很渴很渴，那在张仲景的医学里边，那个时代用人参是来补水分的，就我们今天用人参的补气，对不对？可是那个年代的人参是用来补水分的啊，所以渴的话就加点白虎加人参汤，那这个中风很好用这个汤。那至于说阳明病，刚刚讲的这个白虎汤症啊。其实它都是烧在一条阳明经上面，对不对？就是在经络上。那如果它入腑了呢？那阳明，我们刚刚讲到太阳病有在经络上的太阳病，有在入腑的太阳病，对不对？入腑就是这个水不能流动的病，或者是血瘀住的病。那阳明病入腑呢，大概就是入到这个，其实足阳明胃经这个中医说的胃这个东西哦，本身就已经泛指整条消化道的运化机能了。那如果入了腑的话呢，它就是连大肠、手阳明大肠经都会牵扯进去，所以就是你的一条消化道啊，会一直烧，一直烧，让烧到干，那干了大便也就干了，那大便干就卡在里面就动不了了。那这个所谓的三承气汤症啊，一个调胃承气汤，一个小承气汤，一个大承气汤啊，其实调胃承气汤跟大承气汤可以做一个对比。就调胃承气汤啊，是这样，这个人发烧啊，烧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头像蒸笼一样。就那个汗啊，这样子往上冒，好像你就是觉得有一种幻想的画面，好像他是什么张无忌在运九阳神功，然后头顶在冒蒸汽啊，就这样的感觉。那这个大热这样子一锅水这样烧上来，你就要开调胃承气汤去把那个热啊拔掉。那可是这个调胃承气汤的这个症啊，如果往里面收拢了，就这个病会越来越往里面掉下去。等它收拢到肠子里面的时候，哎，头上不冒热了，可是手脚啪啦啪啦在流汗。你就知道那个热已经变成进去闷烧了，那时候就要用大承气汤把那个热从底下抓出来，就把大便打出来。那至于小承气汤，就是单纯的肠子烧干便秘这样子的状况啊，所以这是阳明病。那么少阳病是很精彩的啦，今天讲就可惜了啊，所以容许我卖个关子，现在已经到了下课时间，对不对？是，助教有到吗？差一分钟，那这一分钟我们可以闲聊什么呢？真是要死了！那少阳病我先讲一下大概啊，就是足少阳胆经啊，它是一个身体侧面的经，然后呢，这个侧面的经啊，在这边绕来绕去的啊，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因为我们中医讲说胆啊为中正之官，决断出焉，就是中医认为胆经这个东西啊，它管到的是身体里面很多的决定权，就是比如说食物啊。从胃消化下去，他要告诉十二指肠说："你要接好哦，我这边已经把食物丢下去了，你要接住哦。"就这个东西是胆经在管的。那的确啊，胆经的走法就是很乱七八糟。你知道，胆经就是人体最三八的一条经，是所谓的超级三姑六婆经，它哪里都经过一下，就是到处去串门子。所以这一家的八卦要讲给那家知道，都要靠胆经。就是人体的那个内分泌的交流啊，且这个情报的交流是胆经在管的，所以胆经有病的时候，人会产生情报混乱的问题。那当然，这些情报统整之后啊，在能量的身体，它是上到哪里去呢？上到下视丘。人体下视丘有什么体温的开关，什么内分泌的开关，什么什么什么？其实这种东西，像大陆啊那边，像我的那个小黄助教在北京啊，跟北京的经方大师郝万山老师就很要好，因为他们常常去看病嘛。那他就小黄助教就跟我讲说，哎。这个是为什么郝老师开药啊， 常常会开这个少阳经的药。他说难道郝老师是少阳派的吗？哦，就是像我们六经传遍，有的人最擅长哪一个派啊？那结果，可是他后来就说，其实他后来反省一下，就觉得不是。他说因为啊，他说郝老师在开药的时候，其实常常会跟病人谈到他们心情的问题，叫他们要放松，压力不要太大或怎么样。他说原来是这样，他说是因为现代的人自律神经压力很大，那胆经的药刚好可以调节到自律神经的开关，所以就会对人特别有效。他们去那边给郝老师看病都说药效如神，随便吃一点什么就觉得啊有好有好，那就代表那个病是从自律神经发出来的。所以就是现代人的心理病这个东西，那包括夏时秋的很多体温的开关、内分泌的开关，这些都是少阳病在管的。所以少阳病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区域啊。那我们下个礼拜再来介绍，还不是细讲啊，只是介绍。